话说这赏赐完了汤圆圆几天以后啊，太后发现身子骨还没有动静，于是就让双喜来找汤圆圆问问。正赶上汤圆圆轰走了所有的下人，正光着膀子刨地种葱呢。 哟，这么好看的花怎么都拔了？ 中看不中吃，再好也是摆设。大葱可是不要，你吃滋阴，难吃壮阳啊。哎，不是让你们都走？ 哎呦，您可是稀客呀。 你这膏药就这么做呀？ 哈、 啊！哎呦！ 啊！哎呦，烫着了吧？ 哎呦， 没凉透呢。我看看。哎呦！ 别拉拉扯扯的。 啊！哦。我这膏药其实就是给你熬的。 我又没病。 这俩人正说着，五王爷就来了。汤圆圆一时着急，把双喜藏在了身子底下的竹筐里。 府上哪位在啊？ 别让他看见我。 啊、哦哦，快，在。 怎么办？ 来，快钻进去。蹲下。 哦，唐医师在家啊。 啊， 给你道喜了。 哎，同喜。 府上的管家佣人都上哪儿去了？ 啊，都让我放生了。 想必是怕秘方外传，防患于未然呢。 我这膏药又不值什么钱的，谁有病谁贴。 那好，我就厚着脸皮讨一贴了。 哎，哎呦，王爷，王爷，这是给老娘们家用的。 我要的就是它。 啊，您老伴儿也有了？不会吧， 本爵的福晋已经归天五年了。 那您这是给谁？ 这你就不必问了。 哦，您是给太后拿的，对不对？ 嗯，也可以这么说吧。 那你是太后最知近的人吧？ 不远。 宫里能随便出入？ 自然了。 不分白天黑夜？ 不错。 啊，我正琢磨着是谁呢，没跑了。你 嗯，怎么了？怎么了？ 得了便宜还装傻是不是？您今年高寿？ 68。 啊，68？ 嗯， 68了还能？啊、你说人家都吃什么来着？啊，不服不行啊！啊， 汤圆圆，我在跟你说正经事呢。 一个寡妇嫂子，一个身子骨倍儿棒、死了老婆的小叔子，你还能正经得了吗？ 汤圆圆，啊，我问你，太后到底是得的什么病？ 她那叫病吗？ 你说她是装病？ 我说你是装蒜。谁不明白，他能不明白？给您道喜了。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我知道家丑不可外扬，其实我们乡下常有这事儿，好赖没便宜外的。别生气，我去给您拿药啊，老爷子。 双喜怕泄露秘密，只好喊出了声， 不能给他。 哦，双喜呀。 啊，双喜参见王爷。 双喜，你来这儿干什么？ 王爷，哎呀，双喜儿，咱们变戏法的瞒不过人家打锣的，你们倒是一码事儿。 我们是一码事 啊， 都是为了皇太后早日大安呢。 是啊， 哎，早不了，我算计着怎么还不得8个月呢？ 8个月 啊， 是啊。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 哎，那不算 病。什么病能抽8个月的丝啊？ 哎呀，那就要看汤神医的这副神药到底灵不灵了。 灵。 好，我告辞了。 哎，您慢走啊。哎，慢走。 汤圆圆。 啊。哎， 你把太后给卖了。 哎，他不是孩子他爹吗？ 你这到底是什么药？ 保胎药啊。 你还是、啊、嘿，保你自己吧。你 哎，双喜儿，你 算是死到临头了 啊。一个小叔子，一个老嫂子，怎么着还不想保胎似的？啊， 汤圆圆明白他错在哪儿了， 武王爷也知道了太后的病因，于是深夜派人来抓汤圆圆，结果是太后派人救了他。汤圆圆一到宫里头，太后就派李总管前来取药。 汤医师，药配齐了吗？太后又催了。哎，沈姨啊，一副膏药就能换一副红顶子，你干嘛不高兴啊？ 别动，你又没病。 哎，还甭说，这几天呢，我这浑身上下就是不得劲儿，正想跟您要一副。 我这里有给男人贴的， 哎， 也有给女人贴的。 对呀， 那您说您贴哪副合适啊？ 我就用这。汤医师，你还别神气，治好治坏先甭说，你先准备好坟地吧你。哎呦，你吓什么？ 李总管气哼哼的走了，双喜笑嘻嘻的走了进来。 哟，跟膏药置什么气呀？这是太后赏给你的点心。 我不吃。 我招你惹你了？ 我找你惹你了？你要不蒙我，我能看这份病吗？ 你爱吃不吃？ 爱吃我也不吃。 要生要打是他的事，你给他开个方子不就得了吗？ 说得轻巧，我发过誓不干这种缺德事儿。 发誓？跟谁发誓？ 孩子他妈。 你有福气了。 什么福晋？ 就是媳妇儿。 有过。又没了。 扔下个孩子多可怜呢。 根本就没生下来，跟他妈一块儿走了。 你不是会保胎吗？给他开药啊。 别提了，就是我的一副药，孩子没了，大人也没了。 那你干嘛让他吃啊？ 他是不敢生啊，他背着我吃的呀。他是 孩子生下来怕什么呀？ 我 说呀， 我们还没成亲呢。 正说着，太后走了进来。 给我方子。 你就是把我杀了，我也不给你开。 我自个儿肚子里的孩子我说了算，要不要由我。 哎呀，怎么这老娘们家家的都是这话呢？ 你说什么？ 我 太后，他是说他的老婆和您的那个。 我是说我老婆。我一看见您我就想起我老婆了。 这是怎么话说的？ 我是说我老婆跟您一样啊。 掌嘴。 啊，是一样啊。 你这张笨嘴。 我是说你们俩的病是一样啊。 是一样。 他也是怕生。到了偷偷吃了药，结果娘俩一块儿就走了呀。哎呀，哎呀，我都没见过第二的儿子。哎呀，我都没过门的老婆子，你当初要听了我一句呢。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我们继续来欣赏影片《太后吉祥》的录音剪辑。太后听了汤圆圆的话，表示想离开皇宫去把这孩子生下来，把权力交给武王爷。在第二天早朝上，太后又翻脸变了卦了，整治了武王爷，一下让汤圆圆明白了什么是权力斗争。退了朝，太后又提出让汤圆圆开打胎药。 该看的你都看见了 啊， 你得帮着我想个辙呀。 我们老百姓有句俗话，虎毒还不食子呢。 我不是虎。 哦，对， 我是凤。 哎， 我是大清国的一朝国母，大清国的百姓全都是我的子民。我不毒，我要是真的不毒，这会儿我们娘俩还能走得到颐和园吗？ 哎，那是您叔嫂和皇上大侄子的家里官司，一时半会儿我看也打不清楚。你们太医院有的是高人呢，您就把我放生了得了。 放生 啊？ 这是我们自个儿家的事儿， 是 我哪能舍得让大伙儿全都知道呢？ 可那罪儿您受得了吗？ 为了大清国的江山社稷，我就豁出去了。 行啊，那我也要豁出去治您了。 于是汤圆圆开始让太后蹦台阶干体力活，虽然太后愿意，但是双喜开始担心喽。 你怎么胡出主意呀、啊？他有个三长两短，你不活了？ 嘿嘿，他就是没个三长两短的，我就能活了？ 不至于吧？ 武王爷尚且如此，我一个卖野药的，他能让我活着出紫禁城？你再看红露、李太监，一个个那眼睛都像长了牙似的，恨不得把我嚼碎了。 哎呀，那你怎么办呢？ 你惦记我呢？ 哼，谁呀？ 你呀，你没惦记我？ 谁惦记你了？ 你人都来了，还嘴硬，你真没惦记我？哎， 你 这个时候，红露带着刽子手舒侄儿又来敲门了。 叔，你出来，有急事儿。 你们干真是的，正在节骨眼上。 哎，唐大哥， 唐大叔， 行，走走走走。你们这会儿来干什么？ 您听我说呀， 这还不是为了伺候您呢。 哎， 我算是躲不过你们二位这一刀了， 兄弟。 啊啊！ 哎呀，兄弟，哥哥我搭上了身家性命，才保住你这条命。 是吗？ 嗯。 那他们二位这是？ 哎，这回咱可不是杀头，是给你净身。 哎，对，甭管上头下头，反正啊，咱们就这一刀子。 啊，你们二位这刀法是非同一般，可这下边这一刀呢是？ 哎， 啊， 兄弟 啊， 从今往后这三宫六院，你就算平汤了。 汤叔 啊， 从此您可不是汤太医了 啊， 是汤宗固王呢。 啊，哎，怎么了，爷们儿？啊，你们这是让我当太监呢？不行，我还没留下儿子呢。那不成不成，洪大哥，洪大人，洪大人，我干脆杀了我吧，反正上头下头都是一刀。从这儿来， 不不，大哥， 来来来，从上边来，从上边来， 大哥，小声，大哥，你 听我说， 你听我说啊， 我 这都怪你 啊！ 你要是开方子的时候留一手 啊， 这回才能把根留住。 哎呀，对对，妹子，二位等我一会儿啊。 汤圆圆回了屋，和双喜说出了心里话。 明天我可就不是我了。 你呀，想变也变不了。 他们是让我变成李总管。 你可不能跟他学，宫里太监没有不骂他的。 明天我就什么都没有了。 我有啊，这些年我攒了些私房钱，够咱俩用的。以后咱俩有了孩子，你用你的膏药给我保住。 看咱这回啊，得先成亲，然后再…… 我还生得了孩子吗？ 人家生呗。 双雪妹妹，拿刀的在门外等着。太后让我当太监。 什么？ 就在这时，太后做出了决定，先利用汤圆圆，等用完了再处置他。于是又招来了汤圆圆。 太后有旨，传神医汤圆圆进殿伺候。 轻一点。你这办法也不灵啊。 对呀，那是说我的膏药太灵了。 哎呀，你就别吹了。 你换上别的什么药，能禁住这么折腾？ 你得拿出绝活来。要是再藏着掖着，我可不是什么好脾气。 对，看来只有最后这一招了。拿你当我老婆治。 大胆！ 你看， 让他说。 哎，只有喝那副损药了。 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啊不。命要不了，就怕哎损寿啊。 就没有别的法子吗？ 有，就得换个热热闹闹的喝法。 怎么个喝法？ 这汤药熬六个时辰，再供奉它六个时辰。 那太后就能喝了吗？ 不成啊，到时候你们这些女人可不能碰啊，阴气太重。 我伺候太后。 男人也不行，阳气太盛。 我呢？ 哎呀，这半男不女的就免了吧，这不全乎啊。得选六六三十六个玉女金童子，唱他六出四六句的戏文，然后再把这药传到太后手上。到时候你们这些俗人俗眼的可不能抬眼看，都得跪着，脸朝黄土背朝天，连喊六声太后吉祥。 怎么着？ 这才能逢凶化吉，以德补寿。 神郎， 您看， 那我就依着你 得。 于是一切就按照汤圆圆和双喜的计划开始了。 猴崽子的唱词儿编得还挺快。 我说元宵像煤球， 千真万确最雅乐。 我说毛驴能唱戏， 文武全才练作答。 该走了。 什么？ 圆圆，快唱。 好。 大狸猫孵出了松花蛋， 鸡窝里藏出大蛤蟆，西瓜没有汁。 Yeah. 猴崽子们，太后在那儿呢，快去呀，上去呀，快点，猴崽子们，快！ 时辰到。 打胎药从一个个童男童女的手中传到了太后的跟前儿，太后流着眼泪喝了药。汤圆圆和双喜趁着众人低头高喊太后吉祥的时候逃跑出了皇宫。为了防止天机泄露，五王爷、红鹿、李总管都被押到菜市口问了斩。三天后皇太后驾崩，听说死于小产。九个月后汤圆圆和双喜生了一对双胞胎。来到这儿呢，这部电影结束了。这部影片的导演是金涛啊，他是一位擅长拍摄革命和军事题材的著名导演，电视剧《长征》《井冈山》和《胡雪岩》等等都是由他所执导，而这部影片也就是《太后吉祥》是他执导的为数不多的喜剧电影。影片当中最矛盾的地方就是下层小人物和上层社会的人发生冲突，反而是高高在上的人受了愚弄。陈佩斯所表演的小人物和斯琴高娃表演的太后都是恰到好处地表现了这样一个主题。影片当中两个人吃肘子那个片段给观众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后来社会上也流行起了吃肘子。好了，说到这儿呢，我们今天娱乐大篷车也要跟您说一声再会了。最后为您送上陈明演唱的这首歌曲，叫《逃之夭夭》。在这里司机韩涛感谢各位的乘坐，下次旅行咱们不见不散。 什么事让我睡不着，心里七上八下乱糟糟，多希望搭起一座桥，直达心中向往那个岛。关起门，看世界的热闹，一颗心跟着动摇。躲起来，等你来寻找，等你来爱我到老。逃之夭夭。